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号啊。 哇，啲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点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表嘅咩？99蚊，3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净系收 PayPal、支付宝同埋银行过数嘅啫，仲有唔收贴士嘅，详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好啦，继续呢一宗咧，发生喺2003年嘅魔鬼救护员情杀案系嘛，定系杀妻案啊？ 嗯， 自己改咗个名都唔记得咗。咁咧嗱 ，anyway 就今日咧就都头先都透露咗啦，咁就有个太太啦，就喺呢一个2003年嘅时候咧，就喺呢个西环嘅一栋楼宇入边啦，咁就离奇死亡啦。 佢自己屋企入边啊？ 系啦，咁其实嗰栋楼就大概系近呢个士美飞路嗰度嘅，咁就一个即系小康嘅家庭啦。咁呢個太太咧就叫劉少嫻，咁啊當時咧就似乎表面睇咧都幾幸福啊，咁啊有個老公有正常職業啦，係嘛？咁救護員即係都 OK 啊，正常收入啦，起碼咁又 穩陣添 嚇。表面上又冇話聽到話有啲咩爭人哋周身債啊，成日俾人追債又冇呢啲嘢喎。咁啊又都其他人嚟睇咧，眼中去睇咧，佢哋係 OK 嘅啫感情。咁 仲有一對仔女都10几岁啦嚇， 10几岁又 差唔多出得嚟做嘢啦，幾咁安樂咧？ 都係乖乖地嗰啲。咁點解呢個即係女人會無端端咧喺屋企咧就死咗咧？咁啊，首先都幾肯定就排除咗係自殺先啦。咁因為間屋其實見到咧就有一啲搜掠嘅痕跡嘅。咁啊，同埋咧就發現咗佢咧個身上面咧就衣衫不整。咁但係咧，經過驗屍報告之後咧，咁啊發現咗咧，因為驗屍報告一定要交俾阿鄧 Sir 講，用翻佢嗰啲通嚟講。咁啊，當時咧就發現咗女死者咧嗰個死因係點咧？經過驗屍報告之後， 頸上邊有勒嘅痕跡，可能俾一啲布帶之類嚟勒住，咁啊照窒息而死啊。 咁就喺呢個頸裡面，其實我諗當時可能救護員去到現場都見到有啲紅。即係紅痕啊嗰啲嘅， 佢仲喺口角有啲血，可能即係勒得幾實嘅時候咧，令到佢可能唔知係咪咬損咗脷啊之類嗰啲，係咪會係咁所以流血咧？ 我諗係啦， 可能類似咁嘅情況。 係，同埋咧就發現咗啦，嗱呢個好緊要啦，喺佢個胃度咧就發現咗咧都幾多嘅一啲十字架嘅即係藥物嚇，十字架嘅藥物，咁咧就而且咧嗰個份量咧係真係唔少嘅嚇，咁就。會唔會係真係服食呢個藥物過多，或者係呢一個俾人勒死咧？咁有人發現咧，都係勒死嘅喎。咁但係勒死之前咧，睇怕咧就係俾人餵啦，應該唔會係自己食啦，佢自己食就係自殺啦。咁佢應該係俾人哋餵咗一啲咧幾多嘅即係十字架喺佢個即係胃裏面。咁而且咧就係話好啦，呢一個男人咧就話佢個太太係。有機會被人哋奸劫啦，好啦，咁但係即係警方又覺得好奇怪啦，即係如果係奸劫嘅話，咁你唔會餵佢食安眠藥先至奸佢或者係劫佢噶嘛？ 喂，會唔會係嗰個安眠藥其實係嗰個即係女事主咧？其實係即係夜晚嘅時候瞓覺時候，佢自己本身食開嘅，咁佢所以有安眠藥嘅成分喺個即係胃入邊咧，同呢間即係兇殺案就唔係有直接關係，會唔會咁樣 咧？嗱，咁但係咧，就睇到驗屍報告就係話咧，其實咧佢應該喺呢一個半夜嘅時候啦，頭先第一 part 唔小心透露咗添，咁啦，其實半夜嘅時候咧已經死咗噶啦。即係佢個死亡時間係半夜嚟嘅，就係俾人哋咧勒死嘅。咁即係話佢俾人勒死，咁而且鄰居又冇人聽過，又會咩呼叫聲啊？即係仔女都冇話有聽到啦。咁即係話佢俾人哋勒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咧，本身就已經係昏迷咗啦，係咪？咁即係話佢喺俾人勒死之前已經食咗咁多安眠藥啦。咁啊，當然啊，梁永成就會即係同警方咧就會講翻嘅，個口供係點講咧？佢就話啦，因為佢太太咧就即係一啲好似受咗啲財困嘅，咁所以咧就唔開心啊，唔開心咧，咁所以咧佢有食安眠藥習慣都唔定咁樣，咁啊但係咧警方就搜過佢成間屋啦，唔覺揾唔到任何即係安眠藥佢包裝嗰啲袋啊樽啊咁樣， 會唔會啱食曬咧？ 即係有啲嘢好巧合噶嘛，啱啱食曬， 咁揾唔到就 support 唔到你佢嘅講法咯，所以 咁亦都係，同埋呢個其實應該揾下啲即係相關家庭醫生啊之類都，或者政府醫院記錄都應該好容易揾到佢究竟有冇食開安眠藥啦，係嘛？起碼醫生有冇開過啊？ 係嗱，咁但係根據呢一啲咁嘅證供咧，其實警方當時咧就開始咧高度懷疑呢個梁永成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呢一個嫌疑犯嚟嘅。 因為佢嗰個即係口供都非常之大問題喎。因為頭先講過咧，佢就話朝頭早七點零、八點零嘅時候咧，就出咗去跑步，跟住咧就大概八點半鐘左右打翻屋企，就同個太太希望約佢食早餐。點知就發覺冇人聽，就翻屋企九點零鐘就發現呢單案件，跟住報警。其實佢太太半夜已經死咗喎。半夜嘅時候邊個喺隔離咧？ 所以頭先你咪話有機會係鄰居嗰啲，咁而家你可以肯定唔係鄰居啦，因為半夜嘅時候佢。間房就得佢同佢太太啫嘛， 係咪咧？ 咁會有鄰居入嚟打劫咗你太太，奸埋佢，你都唔知噶嘛？ 咁其實冇，應該冇強姦到嘅嚇，即係嗰個即係表態，好似即係有啲即係非禮嘅， 或者係即係去非禮啊， 性侵犯嘅行徑啊，但 係你太太嘅衫整到咁樣，你都唔知冇。 最後冇強姦到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咁其實喺嗰個夜晚嘅時候，其實阿梁永成係唔喺屋企先？ 佢喺屋企，佢自己承認喺屋企噶，佢自己承認噶。 咁因為佢對仔女都喺屋企，應該冇有人證啦。 因為佢解釋曬佢嗰朝早做咩噶嘛？佢話佢瞓醒嘅時候咧，就本來就好煮早餐俾佢嘅仔女食，咁佢哋就翻學啦。咁但係話佢話咧就當時咧佢就有啲肚痛，所以咧佢就冇同佢仔女一齊出門口嘅，咁啊由得佢哋出咗先。咁然之後佢屋企咧就去咗廁所之後咧。少少時間同佢老婆傾過偈喎，太太係起個身同佢傾一陣偈，咁佢咧先至出去跑步，咁佢老婆咧就繼續瞓嘅。不過佢老婆咧應該係朝頭早要翻工噶嘛，係九點幾翻工噶嘛，仔女翻學噶嘛。咁嗰朝咧就佢去咗跑步之後咧，佢就打電話就揾佢老婆就揾唔到啦。咁但係咧佢就唔係翻，即係嗰個未到翻工時間嘅，佢已經揾唔到佢啦。咁所以咧，佢就即刻翻屋企啦。咁先至發現原來咧，就太太係遇到呢一個不測咯。 咁佢嘅口供等常完全唔合理嘅喎。 點解你驗屍報告佢半夜死咗，佢朝頭早仲同我老婆傾偈？ 係咯，同埋嗰個老婆嘅死狀係咁樣，唔係話即係昏睡而死嘅嘛？咁點可能唔知啊？佢擺明係講大話嘅。如果即係佢真係喺屋入邊嘅話。 係啊，擺明講大話，但係咧嗱，其實當時佢去到差館係點咧？佢之前咧就一五一十講曬俾啲救護員啊、警方聽啦，佢嘅太太係佢估計啊，即係好似成個劇情已經講曬出嚟啦，咁樣就講佢太太點解會遇害嘅。但係一去到差館咧，當即係發覺人哋係懷疑佢嘅時候咧，佢就唔同咯喎，佢就一句説話都唔講啦。咁啊，十問九唔應啊，咁啊，保持呢個緘默嘅權利。 哇！令我諗起我早前講嗰單咧，即係喺即係懷疑英軍咧，前英兵係殺咗一個警員嗰單案件。 啊，陳文星嗰單。 佢哋嘅背景都係一樣，係一個前英華籍英兵啦嚇，跟住去到即係差館落口供嘅時候咧，都係用沉默呢一招喎，即係起碼佢乜都唔講喎，真係。 咁但係係咪即係又係好似阿陳文星所講話，即係寧死不屈咧，唔好屈我啊，咁樣我就係唔會講噶啦。咁係咪咧？咁佢又真係好似好含冤咁樣喎，因為咧，話説當時咁差人冇辦法啦，要放佢啦，咁啊四十八小時啦。但係佢出到嚟嘅時候咧，係咪嗰時佢都幾高調同啲記者講就話咧，哇！我真係慘啦，而家我個個當我怪物咁樣。如果我真係殺人犯啊，就唔會保釋啦，係咪先？你哋有冇常識㗎？係咪當時即係啲記者有冇嗰時接觸佢？ 佢高調咗人。佢出嚟嘅時間咧，就係講同一番説話，即係話你冇見過殺人犯可以俾人保釋咧，咁我認我保釋得嚟，即係冇可疑啦。但係跟住咧，佢將啲仔女啊搬咗去第二度，可能搬曬喺親戚朋友嗰度。佢大約有成兩個禮拜都唔喺屋企嘅，因為好多記者咧不斷去揾佢嘅，三更咁仆佢，補兩個禮拜都仆佢唔掂。 咁好正常，佢真係想避開啲傳媒啦，都唔想煩啦嚇。 咁其實就係喺佢呢一單案之後兩個月，阿 Nancy Kissel 陽明山莊嗰個咧，佢咪就係殺人犯但係保釋咯。 其實頭先我哋 好多唔知幾多百萬去保釋㗎。 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單啊，陳文星佢都一樣係可以即係冇控告到佢㗎。 咁所以佢講嘅嘢，我覺得有咩咁出奇啫？係咪都未夠證據差處，你咪保釋？ 不過如果落咗案嘅話，就即係差處咗，就肯定冇得保釋㗎啦。咁但係佢根本就未落差處咧，去保釋就唔出奇啦，一啲都嚇。但係我好奇怪咧，就係點解警方係仲係好似手頭上我哋聽落都咁多資料咧，係話即係對呢個梁永成咧好不利㗎啦嚇。佢擺明講大話啦，前言不對後語啦等等嘅嘢，咁點解仲係會唔夠料去鋤佢咧？ 其實會唔會係表面睇即係 你可能用普通常識覺得是他做的、嗯、但是實質上你去到法庭就要很多即比較精密少少的一些證據環境證據、嗯嗯、如果他們要即十足把握可能他們想再搜集多些資料啦據說其實當時警方就即用一個考古的方式就是在他那間屋裡即譬如說將間屋分成成一千格這樣啦就逐格去找一些 DNA 啊，即係攞曬佢屋企嘅頭髮啊，即係皮屑啊，乜都攞曬翻去嘅。咁然之後咧，就係逐樣驗，逐樣驗，睇下究竟有啲乜嘢係即係十拿九穩可以差傳佢嘅。 嗯，其實我又覺得嗱，頭先你講到 DNA 咧，我就諗起一樣嘢。頭先你話嗰個死者咧，女死者咧，個頸上面嗰個被勒嘅痕跡咧，就係、是、可能係一啲布啊，或者嗰啲類似嘅物件咧，去即係勒死佢嘅，唔、係用手嘅喎。如果用手的話很明顯一定有 DNA 的痕跡在上面他不是用手的話可能那塊布就沒有資料顯示找不到可能分分鐘找不到、 那塊布其實那條、叫毛巾毛巾仔、其實就是在門口那條即係佢咪入屋嘅時候咧，咪見到一條毛巾喺個門外面噶嘛，門側邊噶嘛。咁其實咧，嗰個都係一個證物嚟噶嚇。咁因為後屘咧發現咧，佢呢個女死者同呢條毛巾之間咧係曾經有接觸過嘅。咁樣一間講下。咁就但係總之成日咧，雖然警方就攞到好多呢啲即係濕濕碎碎嘅資料，但係咧可能都未有十足嘅把握，即係驚真係搞不定的時候就冇曬 face 啊嘛，係咪？ 喺呢件事嗰度咧，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咧，就係即係我哋就咁聽落表面咧，其實已經係好多料噶啦。即係雖然你話最後過唔過得入，梗係去到法庭嘅先知啦。但係喺表面上咧，已有咁多嗰啲資料啊，咁多不利嘅證據喺即係出咗嚟嘅話，其實已經通常係警方會拉佢落差處噶咯。但係佢都係唔係咁樣做？好似上一次我哋嗰單即係話即係殺搶槍殺警員嗰單嘢咧，即係陳文星嗰單咧，其實我哋初初都覺得佢哇好多料嘅喎，點解會即係唔能夠差取咧？其實會唔會即係警方都會礙於呢個人本身係一個前英兵，佢會覺得咧佢一定即係對法律啊，或者對一啲即係犯法嘅嘢咧，嗰啲即係有啲研究，咁啊驚佢有啲後著，其實咧就會即係最後咧會打得甩，所以佢要好小心，即係唔敢落差處。因為我聽到平時嗰啲類似嘅案件嘅話，我諗警方十成十都落差處啦。但係點解係咪即係馮英兵呢？佢哋覺得個背景上面咧係有啲即係有啲 QK 咁，就唔好搞你住，即係揾再揾齊啲百分百可能先至可以去差處你 咯。咁我衰啲咁諗，好多時即係你話一啲本身案底累累嗰啲咧去到差館的時候，咁佢都即係除咗環境證供，佢仲可以有機會，即係有一啲嘅方法咧，就係因為佢都覺得容易係告得你入嘅話咧，即係佢可能，但係對方如果唔肯認嘅話，即係你知道警方有啲不尋常嘅手段㗎啦。咁、但係佢作為一個英兵嘅話，你知啊，真係好硬淨咁可能係嘛？咁、我想警方就冇辦法喺即係譬如話令到佢去認罪啊咁樣咧，咁啊淨係靠環境證供可能都有啲即係驚。唔係咁穩陣， 因為其實我哋睇咗好多案啊，等常都係話，其實咧警方最後咧係靠嗰個疑犯咧自己認罪嘅，即係佢點解認罪？因為佢即係自己知道自己錯認罪咗好啦，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好咧，最後都係因為個疑犯認罪。咁、如果個疑犯係即係自己親口認咗罪之後上庭咧，佢即係成功控告嘅機會就大好多嘅，極大嘅。咁、但係如果一日咧嗰個疑犯都係死口唔認的話咧，其實就好多時咧上到法庭都好似即係搏一搏嘅啫喎，即係未必夠料差住佢，係咪會有咁嘅情況咧？ 好多時咧會考慮到咧嗰個兇手嘅動機嘅。咁呢單 case 到目前為止，雖然有其他好多佐證都係呢條友好有可疑嘅、但你仲未揾到個動機。 係啊， 點解殺老婆咧？ 冇錯， 即係上到庭嗰有上到庭有機會俾佢咁啊，即係打甩咗。 係啊，你揾個動機，即係你將個故仔係即係講翻順先得㗎，即係有頭有尾咁樣㗎嘛。 嗱，咁當日發生嘅嘢就好清楚啦，即係嗰啲前不對後語啊，太太死亡嘅時間啊等等，好清楚啦。咁啊，對呢個梁永成都好不利啦。咁即係跟住。落嚟嗰個警方就應該查佢背景啦，因為背景先知道佢嘅動機啊嘛，有冇動機咧？ 咁啊，初頭就乜都查唔到嘅，即係主力都係攞佢一啲環境證供啊嗰啲咁啦。咁但係幾個月之後咧，有少少突破性發展嘅。咁因為咧，原來咧當時佢哋有對仔女噶，咁呢個仔女咧喺幾個月之後咧就向警方就披露咗一啲啊。即係屋企曾經發生過一啲內情喎，咁呢一件事就係發生喺佢哋嘅媽咪啦，死前嘅嗰晚啊，究竟係發生咩事咧？不如我哋而家聽一聽先。 嗰晚媽咪佢整親隻手，去咗醫院睇醫生，跟住就翻咗屋企啦。 哇！笪地咁污糟嘅， 拖下佢先。哎呀，只手好痛啊！ 妈咪，你冇事啊嘛？ 冇事。帮妈咪攞头先去医院嗰啲止痛药嚟啊。 哦。 呢啲政府医院开嘅烂鬼药啊，边处有用噶？ 咁系得呢啲啫嘛，顶住先咯。 嚟啊，食呢啲啊。 咩嚟噶？ 咪类似啲镇静剂嗰啲嘢咯，有效好多噶。 系。 你老公我做边行噶？嚟啊，搵啲暖水食咗佢啦。 系都唔使食四粒咁多系嘛？ 边多啫，一两粒唔够力噶。你只网球手咁严重，嚟啊，快啲食啦。 咁好啦。 后屘妈咪睇电视，就翻咗入房瞓啦。到第二朝我翻学之前，我仲问佢下昼可唔可以去打波，但佢就冇应过我啦。 死之前有一幕咁樣嘅，即係家庭嘅情景啊！屋企裏面原來發生過件咁嘅事喎。 嗯，喂，其實我覺得有個 人知嘅咯， 有個 QK 喎，但係即係佢仔仔咧，去到咧案發之後，大概都成三四個月到，先同警方講咗呢個，都幾重點嘅。因為咧就發覺原來喺案發前，即係佢媽媽死之前咧，其實佢爸爸即係呢個梁永成咧，係叫過佢太太去食安眠藥，仲係食啲個份量真係幾重嘅喎。 係 點解佢要無啦啦要嗌個太太食咁重份量嘅安眠藥咧？ 嗯，咁 即係同埋佢係救護員嚟噶嘛，佢應該知道嗰個份量係唔需要咁多啦， 係 咪先？ 係嗱，有幾樣嘢咧。第一就係話點解佢會咁多呢啲藥嘅咧？嗱，如果十字架嘅話，我哋上次講啊，迷魂大道啊，柳記號咧，咪攞嚟即係注入嗰啲檸檬茶嗰度咁樣就去迷魂人噶嘛。咁啊，呢個救護員無端端點會攞住咁多呢啲咁嘅所謂迷奸藥嘅咧？咁樣攞咩攞喺手嗰度？喺邊度得翻嚟嘅咧？同埋擺喺屋企做乜咧？佢 咁我諗佢哋要揾到呢啲藥又反而唔難喎，因為佢真係做嗰行啊，即係總有辦法嘅。咁但係問題係佢點解要俾太太食咧？係咪真係因為佢太太個手好痛？即係於是乎佢覺得嗰啲藥係對佢有幫助咧。 咁呢個十字架的確係可以令人哋 relax 啊。上次阿黃醫生都有講啦，即係食咗之後咧，除咗令你快速咁樣入眠之外咧，就令到你個人都好 relax 嘅，好鬆嘅咁樣。 如果唔係，唔會當忽，即係我哋叫忽得啦，係嘛？ 係啦，咁但係食止痛藥係咪應該仲有效啊？估止痛藥。咁但係嗱，你依一個成日除咗係一個即係令到佢可以瞓覺，佢瞓覺咪唔痛咯，佢瞓著咗。咁但係最多咪食一粒咯，點會食四粒㗎？你冇可能食四粒啦。 同埋其實點解佢仔仔即係嗱？我相信即係個警方喺驗屍報告之後都發覺佢媽媽係即係死嘅時候胃入邊係有好多安眠藥嘅成分喺度啊嘛。咁一定喺問口供嘅時候都會問埋佢個仔㗎。你媽咪有冇食開安眠藥啊之類嘅口供㗎嘛？係咪一定有問啦？點解佢當其時又冇講出呢一點，要幾個月之後先至講咧？等Sir會唔會有啲咩原因咧？ 如果當時有消息話咧，這個兇手咧即場打電話俾個仔啊，就提佢話打，千祈唔好同警方講話，俾嗰啲藥你媽咪食啊。咁但係點解佢？ 我明我就會好大鑊啊！ 係啦，咁佢仔女都唔細啊，十幾歲㗎啦，點解都唔出聲？就是、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就係、是、依個梁永成，因為佢一向嗰個人咧，人哋都當佢係絕世好男人嚟嘅，從來都發夢冇諗過做嗰啲嘢嘅，所以佢啲仔當時都疑幻疑真，以為唔關事嘅，佢爸爸真係為咗個阿媽嘅痛嚟等佢止痛啫，同間死亡案係無關嘅。 即係形象太好喎， 即係擔心如果講咗呢個資料出嚟咧，反而會令到爸爸就俾人無告咁樣係嘛？ 係啦。 咁事實上梁永成咧都係咁講嘅，佢就話咧而且佢係否認咗佢係佢。正如他的兒子說話給那麼多藥給他的老婆吃，他就說其實他當時是叫他老婆不要吃那麼多這些藥啊，這樣。還有他說為什麼他要打電話叫他的兒子不要說呢？他就因為他說怕他的兒子說出來的時候呢，即係講到唔清唔楚咁樣，令到人哋誤會他就不要啦，咁樣解釋嘅。那是不是狡辯呢？ 咁啊，兩個睇法都得嘅，但係問題加埋佢頭先我哋講嗰啲表面證供咧，即係又前言不對後語，又擺明講大話，即係咁加加埋埋一定好可疑啦。咁淨係話呢一點啊，即係佢個仔就爆出佢爸爸咧，其實真係嗌過佢阿媽食安眠藥，呢一點其實係咪一個有力嘅證據咧？ 咁我始終相信佢個仔女多啲，因為冇去誣告佢爸爸嗰個動機啩，係咪先？唔通佢真係同你十冤九仇咩？佢都想即係保護爸爸，先至最初唔講出嚟嘅啦。咁如果最後都被逼要講出嚟，即係話佢哋都自己都覺得真係 不講不得了，因為都懷疑爸爸真的是兇手。 他對仔女都會有感，最後都經過一番思量之後就發覺都要講出這個事實出來，但是警方又似乎覺得這一點都不足以去控告這個梁永成，因為呢他們都沒有落差處，知道了這一點之後，當時是2004年的1月、即是案發之後的大概三四個月左右，一樣沒有拉他，即是說就算他的兒子即親口說了這一點出來，似乎都不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 因為這個始終都是是不是叫全民證供的，我想都屬於是、因為他是即他聽到他說出來，他聽到他爸爸說過這些東西，但其實這些就很薄弱的、 亦都可以，他都可以說他聽錯，他爸爸都說他聽錯，你聽錯即我不是說這些，咁即可能話呢一點雖然係有個咁即係嘅證供啦，表面上就即係更加令呢個人係可疑啦，但係上到庭的話咧，呢、這個亦都唔係一個有力嘅證供。 即係仲爭個動機， 仲爭個動機，始終都係未揾到點解你無啦啦要殺個老婆咧，係嘛？ 始終都係爭一忽咁好似。 因為可能咧就係頭先阿鄧 Sir 講啊，因為呢個人不嬲都俾人話佢好好人啊，即係佢隨時揾可能好多個證人出嚟咧，都會話呢個人其實咧好好人啊，對老婆又好好啊，即係雙方嘅婚姻生活又好好，十幾年來都即係相處好愉快等等，即係太多對佢有。利的政工的背景來講，所以都是那句要找那 個動機，但是動機怎麼找到呢？ 但是呢除了剛才說即仔女的口供、所謂即手指咬出不咬入那個口供之外、 都不是講實情的 所謂啦，所以就說另外有一個呢都挺重要的一個、事實呢發生了的，就是這個呢梁永成呢他太太死之前呢大概兩個月左右他做了一件什麼事呢、這些都是那些殺夫殺妻情節，即是雜雜差不多，即是屢見不鮮的、差不多必即差不多是真的 一定有的 實有的，這件事是不會沒有的，就是呢又是呢關於保險的問題、這裡不如等 Sir 交代一下，究竟他即兩個月前呢即在保險方面搞過些什麼呢，做過什麼手腳？ 他本身已經有一份保險就50万人壽保了、 原本那份70万， 事後出事之前再補多份50万，是 50万 加上總數120万、如果是但一個人 有意外，另一個人都是成為受益者來的、但你說次次都是好像例牌的，為什麼那麼啱線的，那頭買那頭就出事呢，當然令人很有瑕疵啦、 他原先那份70万就是他太太買的，那受益人就是他啦，如果太太出事的話他就會拿到70万啦，然後呢過了沒多久他就剛才所說了，就是說他再買了一份50万的，這份呢有一點特別的，是聯名的那些的、即是兩個人兩公婆一起去買， 即互相受惠，即我有事就是給你，你有事就是給我， 沒錯啦，就如果哪一個有事另一個人就會拿了50万的、換言之如果他太太出了事的話，即是被人殺、意外身亡啦， 任何情況身亡啦， 任何情況身亡、包括自殺的應該、 一年之內，通常保險就是一年之內自殺就沒得賠，但一年之後都會有得賠的、 但是他那份剛剛 當然個受益人不可以是兇手啦，咁計冇一賠啦。 咁佢兩個月前買嗰份咧就自殺啊嘛，自殺即係冇。 自殺就係一年之後啊。 係啦，咁但係佢兩個月前買嗰份一定係唔夠一年啦。咁即係話佢太太如果係譬如話係他殺啊，或者係一啲意外死亡嘅話咧，佢咧就可以 total 係得到70+50。 82万 ， 你記得好快啊，花家姐你今次，你蘇樂嚟講進步咗嚇。 係咪82万就要為咗82万就要去殺妻咧？ 喂，但係鄧 Sir 其實82万唔係好多錢嘅喎。雖然咧，頭先我哋講翻啦，案發嘅時候2003年，咁嗰陣時係香港經濟低迷，咁咧就買層樓咧，沙士你去淘大買幾廿萬啫嚇，即係你買咗 買幾層㗎啦， 幾層啦，發達。咁當然嗰時比較低迷，但係其實82万又唔係真係好多錢嘅喎。咁橫掂都要殺人嘅話，咁我起碼都買夠100万啦，即係齊頭啦，係嘛？ 但係話説當時咧，佢好似真係好等錢使喎，因為咧佢除咗喺即係保險上面咧就即係加保之外咧，佢就其實咧做咗一件咩事咧？佢就係走去咧加按咗層樓嘅。加按層樓咁啊，即係套現嘅。咁要咁多錢嚟做乜咧？ 其實又係嗰個 point 啦，即係2003年嘅時候，香港經濟好低迷，啲樓好唔值錢噶嘛。喺嗰個時候加按咧，好低能，一定加按唔到幾多錢，因為佢層樓本身就好平啊。雖然，但喺嗰個時候個樓市咁差，你加按極咧都係賺，都係揾到好少嘅啫。 但係咁樣睇嚟，佢嗰下即係好似好等錢使咁，好似有啲即係急事。 但係一個正常家庭、正常男人，佢又有固定收入，因乜事咁等錢使咧？佢又唔係好賭嗰啲嚟嘅，應該 即係冇咁嘅跡象或者證據啦， 因為如果去到話即係要為咗錢呢樣嘢去殺埋個老婆咁嚴重呢樣嘢咧，咁即係一定要一個好大好大嘅誘因啦，同埋因為始終佢而家去即係買嗰個保險個數目其實真係唔係大喎，即係百零萬啫喎。 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嗰時我哋話誒嗰個藍地消失案咧，其實嗰個兇手好似買成千萬啊嘛，即係加加埋埋會賠成千萬，起碼幾百萬啦，係咪先？咁都話一個比較可觀嘅數字啊。咁百零萬真係好少錢，就喺香港嚟講，係咪咧？ 但係嗱，又有證據話佢咧，似乎真係幾急住等錢使喎，因為咧佢太太死咗冇幾耐啦，佢就打電話俾個經紀啦。咁咧就最初咧誒經紀嘅口供就咁講嘅，就話佢最初打嚟嘅時候咧就好傷心嘅，就話唉。我老婆死了啊，俾人哋殺咗咁樣。咁但係過咗冇幾耐咧，佢又打去咯。佢就話：我心情已經平復咗噶啦。咁其實我都想睇下點樣盡快即係去攞賠償啊咁樣。咁喺度即係都係聽到呢啲咁嘅嘢，就會大家會覺得啊，點解你真係仲有心機去攞保險嘅咧？ 不過其實咧嗱，佢個兇手即係個疑兇啊，阿梁永成咧，即係亦都有個解釋嘅，就係話冇啊，因為嗰時我就係咁等錢出嚟，你都知道我有家按樓又成啦，咁我咪冇錢去搞嗰個喪禮啊之類嘅嘢咯，身後事都要錢噶嘛，咁咁多人又要揾人照顧個仔女之類之類都要錢，咁我咪去傾保險咯，有幾期啫。咁其實又係嘅喎，嗱，咁我買得份保險都係喺即係有必須要嘅時候有用噶嘛。咁我當我發覺有用嘅時候，咁我就會去傾噶啦。唔通我等翻一年半載嘛？你又覺得我企啦？做咩要攤到咁耐咧？所以呢樣嘢又係好難解釋嘅喎，即係又唔可以話佢錯曬 嘅 喎。 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唔係啲咩證據嚟嘅，即係只不過係你係加重人哋嘅疑心啫。即係大家會覺得啊，咁點解你好似仲有咁多即係咁多嘅心情去？ 點解你可以咁冷靜？ 係咁冷靜嚇，即係又去啊？咁有啲人真係可以。好冷靜去處理好多即係危機咁樣噶嘛，真係有啲咁嘅人噶嘛。 即係可能佢係讀理科咧，阿鄧 Sir 會唔會咧？佢係比較對數字敏感啲嗱，即係個感情嗰樣嘢咧就冇咁高嘅，因為佢個人都比較木讀噶嘛，即係都唔係感情豐富啊，即係表情豐富嗰啲人嚟噶嘛，會唔會係咁咧？所以佢就會走去傾保險啦。喂，個數字重要啲。 不過隔幾個鐘頭就依家打電話去，好似快咗啲嘅。 即係幾個鐘頭打電話去，哦咁又係喎嚇。即係嗱，佢成件事咧，佢人都幾邏輯過啦。即係喺案發冇幾耐，一發現個屍體之後，就可以組織咗成個即係劫殺案嘅故仔出嚟啦。又屋企唔見咗啲咩又知啦。即係嗰個兇徒個理論，嗰個動機啊、行蹤啊，傳媒又知啦。幾個鐘頭之後又可以即係克服到自己悲傷嘅情緒咧，就走去傾保險。啊，佢都幾理性喎。 同埋全部嘢咧，即係就算人哋去挑戰佢嘅時候咧，佢都好似咧頭頭。可以想到個合理的理由出來，聽下去又好像是又講得通咁樣嘅喎。但係呢個人咧係咪真係咁出色的小説家呢？是不是寫劇本很叻嘅咧？咁啊，大家自己分析一下啦。我聽到呢度，我其實一路睇呢個故事，都覺得呢個人其實佢啲所謂咁嘅佈局，真係錯好多嗰啲破綻啊，根本。 但係都係嗰句啦，就算我哋而家去到呢，可能十點八點咧，對佢咁不利嘅疑點喺度啦，即係，但係警方仍然冇拉佢，仍然冇正式嘅落差啫喎，點解咧？ 冇動機咁點樣叉住佢咧？係咪要揾個理由去解釋點解佢要即係搞到要殺老婆啊？ 即係話就算你發覺佢買保險，即係有可能係謀財害命都好，咁但係點解謀財害命？點解要咁做？都仲係揾唔到個原因。 講到動機呢樣嘢咁緊要，我哋而家翻轉頭咧，慢慢拆解一下啦。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标嘅咩？99蚊三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净系收 PayPal、支付宝同埋银行过数嘅啫，仲有唔收贴士嘅，详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